今中外，东西南北，在邦心中。讲古邦， 喂，各位听众，呢一个系讲古邦啊，系啦，因为嗱，即系我哋就审下审下咁样啦，因为啱啱我哋就系录紧另一个节目啊， 系， 不讳言我哋就即系讲古邦包到罐头嚟噶啦，大家都知噶， 罐头嚟噶，系啊， 系啦，咁啊， 一定录定噶， 系啦，咁啊，又喺榕树头啊，我哋双象征榕树头啦， 系双象榕树头啦 ，OK，OK， 咁啊，又听阿邦讲古啦，喂，今日你又讲一个嘢，就系即系你又系。你用嗰隻字，但又唔係用嗰隻字嘅真實嘅意思喎。你成日都係咁喎，你。 誒，這個世界好多都係咁嘅事㗎啦。 係喎。咁你想講咩㗎嘛？你想講？ 今日想講買版。 買版。 嗯。 你就但係就好明咁講咗啦，就好明顯我哋唔係我哋認識嗰種買版啦。 以前我哋認識嗰種買版咧，我其實都係有部分關係嘅，同嗰個買版又唔係爭好遠嘅。 即係可能雙重身份嘅，有兩種買版㗎嘛，兩種買版佢都係。 係啦，因為以前咧。好多好多喺我哋殖民地年代咧，有一種角色咧，喺我哋對我哋對對我哋香港作為一個轉口港， 嗯， 同埋香港作為華洋雜處嘅社會有重要嘅角色地位， 嗯哼， 係啦， 係 啦，喺個香港開埠初期同埋清末嘅時間， 嗯， 嗰種咧就叫買版， 係， 呢種買版咧，其實好多都係洋行嗰度咧， 即 係同洋行交涉嘅中國人， 嗯、 尤其是喺廣州開始，係、 嗯、 嘛？係廣州開始就呢啲咧，呢啲因為呢啲中國人咧，就有樣嘢唔同咧，起碼咧佢哋咧有啲係識英文嘅， 係因為佢哋就通外語啊嘛。 其實買版應該可以分到大概兩個 generation 嘅， 嗯， 即係你話如果佢純係華人咁樣做嘅話，係應該比較後期嗰批，佢早期應該係一啲。啱啱到步，跟住係嗰啲嘛，係mix 嚟噶嘛嗰班， 係 混血兒， 有班 mix 嘅， 有班 mix 開始係開始係 mix， 有班混血， 開始係 mix 嘅。 不過整下整下咧，有一啲咧， 其中有一個就係我哋好熟悉嘅河東啊，係 啦，河東爵士， 嗯哼， 咁另外仲有好多嗰啲，譬如話以前啊，即係以前嗰啲應該點樣講啊？有咩能人物可以舉個例咧？喂？有咩人物舉例好啊？買版， 買版啊！河東咯， 河東啦、 啊。仲有邊個人啊？揸啲呢個咯，阿楊 方。揸啲咯，係咯，揸啲楊方咯，係咯。即係依啲嘅買版， 係。 即係咧，佢哋係促進咗我哋中國人啊， 嗯， 打開叫做打開外國之路，或者同外國人做生意 嘅中間人嚟嘅， 中間人嚟嘅。 係啦，就因為。喺語言不通啊，或者即係呢個社會風俗又不通嘅情況之下咧，即係佢可以走兩邊食兩邊飯嘅人咧，咁佢梗係就係食住條水梗係最肥噶啦。係 啊，梗 係 肥啦嗬。 OK， 咁但係就即係你，但係你今日就唔係真係想講買版歷史啊嘛？ 梗係唔係想講買版歷史咧？買版歷史我哋都知啊。但係一啲買版咧，但係咧，買版呢個字眼咧，其實今時今日都係用緊嘅。 係，今日仲有買版，我唔信。 係啦，但係嗰啲買版咧。就咧就要聽聞咧，買版本身咧由買版演變咧行政吸納政治嘅事啦。 嗯， 因為以前咧英國政府咧就咧吸納咗一啲精英，所謂社會上華人嘅精英，就去入去嗰個諮詢機構裏邊。 嗯， 譬如有人係立法局議員， 係 第一個係阿邊個啊？ 立法局議員啊？ 阿邊個？嗰個 伍廷芳。 伍廷芳係啦，伍才 係 係啦，即係依啲咧。就慢慢入咗個建制裏面， 嗯， 係啦， 就吸咗入個建制裏頭啦， 吸咗個建制裏頭，咁呢啲人咧就開始咧喺個建制裏面咧發揮佢嘅政治能量， 嗯哼， 係啊，雖然英國佬咧就好正嘅，佢明知道咧就係咧佢自己係唔係好理解中國人係點樣搞法嘅、那個社會， 係 係啊。咁咧，佢就揾呢啲人做中間人， 嗯、 就等你，佢個叫做做一啲所謂嘅類似少少特權階級， 係。 但係嗰個特權階級就要喺我哋英國人之下嘅特權階級， 嗯， 就去管理住咧，令到所有嗰啲一般嘅百姓咧，就起碼咧有啲意見可以經佢哋上得到去，或者佢哋嗰啲政策可以落到去下邊， 嗯， 就唔係好似咧隔離埠咁樣咧。葡萄人、壞人都話壞人，就唔同嘅，即係真係一個有效嘅管治嚟。 係， 係啦。但係咁又調翻轉講，英國人有一個好嘢之處， 係 而家啲買版有啲唔同。 嗯， 英國人咧限制嗰啲買版咧，

即刻趕到揾佢招揮招到暈啦。 明白，好。 所以揾到鬧到佢暈啦。 嗯， 係啊，嗱，所以有啲咁嘅事嘅。所以英國人咧，對於咧，對於佢唔會真係肉體上嚟毀滅你，或者喺財產上等等毀滅你。你繼續都可以做你嘅有錢人。不過喺政治上，將你。將你 過街老鼠， 將你謀殺， 係 啊， 人格謀殺， 將你人格謀殺，呢啲係佢哋高招之處。 嗯哼， 而家咧，我哋偉大嘅祖國，其實都用緊啲買版嘅喎。而家佢管治香港都用買版嘅喎， 喺香港用買版， 係啊， 只話就咁解咧。 你一見到啲建制派啲頭面人物啊， 即係阿蔣乜乜啊嗰啲咯， 嗰啲全部唔係買版啊。 點只話何解呢？他哋又不是真的做 咁當然佢唔係做洋行，但係佢個政治行為咧，係同嗰啲做洋行嘅冇乜分別嘅。 係，只話有怎解咧？ 食香港嘅俸禄。 嗯。 咁我向來出糧俾佢啊，係咪先？立法議員問我哋出糧俾佢，唔係都係啊，係咪？ 係我哋出糧俾佢嘅，唔需要妄自菲薄，有份啦， 有份啦，我同。 可能有幾個，可能有幾個先係啦， 有幾個先係啦。咁咧，佢哋咧就去揾著數咧，挨著數咧。又去北京噃， 嗯， 係嘛？ 係 去北京，咁係咪刺足咧？以前咧嗰啲咧，嗰啲買辦咧，一方面咧左右又逢源，同中國人有生意傾， 嗯， 同英國人就有生意傾， 係 係啦。咁但係咧，佢哋嘅買辦咧，其實咧佢撈取咧政治嘅著數。 是明白， 現在很清晰啊，是不 是？就由政治變成經濟的著數。 是的，由政治變成經濟的著數。 是的。 是的，所以呢，剛才我說得對的，有份，喂，我們真的有份給錢去做議員的，大哥。 其實可不可以簡單來說，就是這個所謂的政治買版，其實就是什麼呢？他是一個香港人的身份，但是呢，其實他就是做這個，北大人的代言人呢，在香港。又或者咁，佢係喺香港呢個地方咧，負責執行北大人嘅旨意嘅。 你都可以咁講嘅， 就啲政治嘅買辦階層啦。 係啦，但係咧，但係中國人搞出嚟大鑊咯。 點樣咧？ 中國人搞出嚟咧，佢咧就驚，因為左手不信右手啊嘛。共產黨 係 共產黨最大問題就係咧，佢仲有一樣問題，左手不信右手，佢就揾翻佢自己啲人，嚟夾 Q 住呢班友。 是 那些香港的駐港機構呢， 明白，就是又找另一些買版夾住這些買版。 那那些買版呢就搭上了這些買版， OK， 那最後呢就大家變成一個利益團體，就不停呢就大家的買版共同找著數。 即是怎樣，即是現在呢就其實就解個比喻啦，就咁就即係而家就係嗱你就即係我請咗個緊噶嘛，我請咗個卵仔嚟幫我打工， 請個卵仔同我打工， 但偏偏我就唔相信卵仔喎。 係啊，偏偏我又唔相信卵仔。 我請阿 Jimmy 嚟合住阿卵仔。 係啦， 就點知原來 Jimmy 同卵仔打咗龍通。 係啦 ，OK 明白啦。 因為咧，香港嗰班嘅買辦咧， 係 老實講，佢玩慣咗香港嘅遊戲啊嘛， 係 佢咪可以點你咯。 嗯哼， 咁嗰啲咧，阿爺表面上信得過嗰啲所謂自己人咧， 嗯， 所謂自己人咧，佢哋咧，第一佢哋唔知香港遊戲點玩， 係， 第二佢哋個心諗住，喂，你揾著數行先 ，casual 十， 嗯哼， 咁啊大件事啦， 係， 而家整個香港就係咁樣啫嘛， 嗯 哼，搞咁，即係最後結局咧就係咧，搞到阿爺咧。我究竟是喂？我究竟我又冇人可以用啦。 嗯哼， 姑且咪用住先。 好， 咪成日去咗用住先嘅情況。 嗯，即係原來待住先都唔係第一個住先啊，原來係由阿爺用住先咯。呢個我初次發明嘅。 如果都住先係佢嘅慣例。 我哋無端多咗把聲啊！係 啊， 加百年其實喺度噶嘛。 如果真係英國，如果啊佢英國人咁去處理事情啊，英國人啊神早啊！羞辱咗佢哋啦， 系， 揾個定一件啦。 嗯哼， 但係你而家唔係， 係 重要喎、啊。佢因為嗰班買嗰班人咧，第一喺國內嚟嗰啲所謂睇住買版嗰啲人咧， 嗯， 嗰班友咧就知道山高就皇帝遠， 嗯， 你咧就同夾埋嗰班買版嚟揾好處， 係 香港嘅買版又醒目噶嘛， 係 香港嘅買版醒目噶嘛。 咁佢醒目嘅嘢咧，佢咧咪可以做一樣呢個欺上就瞞下咯。 睇嚟又唔似啊！為我哋睇嚟，我哋即係去咗香港當今著名買版阿蔣議員，睇嚟唔係好醒嘅啫喎。 未啊？佢識玩香港遊戲規則，佢揾錢醒啊嘛，我都唔係嗰啲醒。 O K， 好。 佢諗住背後諗住就幫咗阿爺嚟揾好處，咁呢啲人就係咁嘅啦。 嗯， 係啊，呢種所以咧，有時咧，你見到如果你係阿爺咧，真係興烏辣雞。真係如果你係阿爺，你要坐阿爺個位咧，去睇一睇呢班友。 係，咁但係問題在於咁，你而家你喺香港所謂有識之士，都唔會走去做阿爺，做幫阿爺做買版噶嘛，咁咪得翻呢啲咁嘅人咯。 咪咯。 是咪先？ 係咯。 跟住你香港又剩低嗰啲啲即係我哋即係仲嗰啲奇人異事啊，咪得翻嗰啲咩又郭博士啊嗰啲咯。 嗱咁樣嘅，郭博士啊係啊，但阿爺咧，即係咧有時咧我又覺得咧阿爺同英國人嘅唔同咧，就因為咧英國人咧就算佢用得嗰啲買板咧，佢除咗可以踢爆佢有事嘅啫。 係。 如果唔係咧，佢係咧用嗰啲人咧。佢係用人不疑，疑人勿用嘅。 係 係啊，佢係會夠膽用嗰啲人嘅。 嗯、 但係咧，而家變咗咧，嗰班人唔信人。 嗯哼， 佢咪變咗咪又要話，好似頭先講嗰啦，揾班友睇住賺買板。 O K。 點知嗰啲買板同嗰啲友咧，就利用嗰啲買板同埋阿爺個山高皇帝遠嘅關係，又揾就從中揾著數。 嗯。 呢班咁嘅買板咧。又是利用這個關係呢就找香港人老襯，所以大家又一起鬥找老襯， 明白OK 那你香港哪有安寧呢？ 明白， 是的。所以呢你現在看到呢那些人呢其實呢你真的呢很留心地呢，如果呢譬如說呢你現在見證那些人呢，你看看他們的東西呢，你就知道呢他哋欺上瞞下，即係咁樣咧，你一句我一句揾唔少嘅。其實咧嗰次咧笠碌咧，某程度上咧呢個天意嚟嘅。 喂，呢樣要解釋清楚喎，呢樣嘢。 係啊， 點樣樣咧？ 呢個天意嚟嘅。 點乜天意咧？我需要解釋清楚喎。 因為咧，班人咧都各懷鬼胎啊嘛。 嚇嚇！ 嗰班人各懷鬼胎，最後結局只會得一個啫嘛。 點樣各懷鬼胎法咧？我又唔明喎。即係例如冇離場嘅阿阮嫻姐，佢有啲咩鬼胎咧？ 唔係，即係個個都完全各懷鬼胎，個個都唔團結。你一個山頭去揾，我一個山頭去揾錢。到最後係阿爺出街，係啊，係個個應該跪低嘅。 係， 但係咧總有啲咧，即係有時咧，你諗住阿爺出街個個跪低嘅時候咧，就總有意外嘅發生。 唔係，即係你例如譬如話你講緊即係照計都應該知聽阿爺知雞嘅。例如即係有啲好自由奔放嘅政黨咁樣咧，咁即係咁又點解釋佢哋咧？即係佢哋乜冇跪低到咧？ 玩翻阿爺轉頭啊嘛。 O K， 咪頭先咪講咗咯，啲人欺上門下啊嘛，玩翻阿爺轉頭咯。 佢點解揾著數喺呢件事上？ 好簡單㗎，佢揾香港人著數。 嚇嚇，怎樣咧？ 好簡單㗎，阿爺叫我投票， 係我就乖乖地坐喺度， 我乖乖地坐喺度同你投票。 係， 但係咁啊嘛，阿爺個目的係。希望大家是團結一致地去投票嘛，你聽漏了四個字嘛，他當聽不到那四個字 OK 好， 那就坐在投票乖乖地投票咯，你阿爺不可以動他， 但是後來就是即另一個阿爺在香港的代言人，就是在西環的辦公室呢，就有之後又高度讚揚這個自由奔放政黨，是不是？ 因為 他沒有改錯名，我自由奔放黨。 因為他們在政治上他們不會這樣，一定不會犯錯嘛。 是 是的，但阿爺要求的東西不是這樣嘛。 OK， 即是阿爺要求的東西呢， 即是故意誤解阿爺的意思。 阿爺要求的東西呢，整句說法的 是 大家要團結一次坐低投票。 我們後來在另一些渠道聽到呢，就聽聞習大大在上面呢，就是說即使只係得翻1%的可能，1%的可能，我哋都盡99%嘅努力去通過佢。 係啦， 即係佢有咁講噶嘛。係啊，後來聽過佢。 係啊， 雖然我講呢樣嘢唔係好真啊，點解？因為呢個唔似係一個共資深共產黨員講嘅通。 係啦。 不過呢個可能就係因為，因為可能就經過啲香港人係 啦咁 翻譯咗咧，就變成咁樣。 你搞錯，係經過咧嗰啲咧及住站買板嗰啲人嘅翻譯翻嚟變咗香港嘅通。 Okay， 或者個及住個買板，再由及住啲買板嘅人，再傳嗰啲買板到翻嚟嘅通。

咦同阿 Ben 嗰、那個嗰、那個第二故鄉係同一個地方喎。 係啊，佢會即時做低佢？ 冇啊，邊度做低佢？唔做得噶嘛？ 點解唔做得？ 因為你一做咗咁，咪好似認低位咁咯。 咪係， 好似我揀錯人咁咯。佢哋遲啲做嗰樣咧，一就唔關嗰樣嘢嘅事嚟，就做低佢噶嘛。 咪係咯， 可能佢唔知道腎痛定肺痛咁樣咧。 你英國人唔同嘛，英國人你知道呢件事，佢借頭借路做低你噶啦。 例如啲保鏢人就唱你， 又唱你，或者叫你自己起身。 係 係啦， 唔係即係呢個就係西方政客，或者西方政治嗰、那個嗰樣、那個、就係咩咧？ 喺度瞓禮鏡， 佢要自己佢即係你即係唔會公開地嗌佢走啦咁樣樣，我道歉辭職。 你又瞓禮鏡嘅，你又成日諗住幾樣嘢團結 係啊？ 又驚自己嗰啲友咧， 係 起飛腳， 即其實就唔 Q 團結， 其實全部唔 Q 團結， 係 個表面上扮團結，所以咧有時咧點解香港咧，香港嗰啲友係有票啊，係啊啱啊，你阿爺定用票用不同嘅方法用票頂住佢啊， 係， 但係有幾多個喺公擺出嚟喺公眾度睇得上眼咧？ 唔係最初都有啲其實都係 electable 嘅人嘅。 今時今日咧， 你諗下最初我哋有啲程介南啊， 係啊， 即係呢啲馬力啊，呢啲係咪相對比較 electable 少少先？ 你睇而家啲人， 咁啊，而家曾鈺成都唔玩咧，就定翻 咁啊，真係大鑊。 啲樹根啊，整翻嗰啲啊郭博士啊，有咩梁志祥啊嗰啲咯。 係啊，你見到都覺得啊，哎呀， 奇珍異獸嚟嘅。 奇珍異獸嚟嘅呢啲。嗱，都講咁多香港嘅買版啦，似咁下一節咧， 下一節先， 下一節要講埋講一啲跨岸嘅買版。 OK， 好， 環球思維，香港本位，中港台。